谁家最幸福？ 我们家， 当然是我们何家。不信您听啊。 丈夫下班回到家，妻子忙把茶杯拿，泡杯茶水送手中，丈夫心中乐哈哈。 妻子下班回到家，丈夫开门脱鞋拿，孩子他妈你辛苦，我去厨房烹烧煮。 怎么样，我们家幸福吧？ 哎，你们家不是姓何吗？ 幽默这边看，快乐合家欢。 上回啊，顾奶奶来北京看病，寄住在这个小何他们家，您可能还有点印象啊。这回呢，养好了腿，这姑奶奶又上北京串亲戚来了。这让我想起了名著《红楼梦》里的一个章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但愿这次别再出什么差错了。常听快乐合家欢，韩健陪您笑开颜。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咱们又准时相聚在爱家小区了。欢欢的这个远房姑奶奶呀，打了电话说要来，好，这下家家可紧张了。 给姑腾出一间屋子吧。 行，上回姑不是喜欢睡欢欢那屋吗？ 哟，给姑准备一身睡衣得了。哎，对了，再给姑单准备出一双鞋来。 什么情况你？刚给我们家当新媳妇的时候都没有见你这么紧张过。 哎呀，这不是你姑忌讳多吗？上次又是鞋的颜色不对啦，又是家居位置不好吧，咱家又不是五星级宾馆，你说他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没事没事，我姑啊是乡下人，挺实诚的，你呀别往心里去。 啊，你刚才说什么？ 就看我这一紧张，这嘴都不利落了。我是说呀，你别往心里去。 哎呦，要不姑来咱家的时候你顶着，我回我妈家躲两天。 那怎么行啊，要去得带上我呀。 人还没来呢，小两口就想躲出去，看来这姑奶奶还真挺让人头疼的。乡下的亲戚上城里来了，这沟通起来还真有点困难。不信咱们听听崔永元、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回顾一下这一对乡下来的老头老太太的惊人语录。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很简单。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是后天。 不是后天。 那是哪一天呢？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对，没有这么问的。 是吗？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我说吧。 你说。 我有准备 啊。准备好了。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打地。谢谢。 这是首诗。 该我了。 那大妈也准备了。 是我站着诗。 那等你。那急去。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儿？礼貌。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看看啊，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各位领导同志们 要做报告啊。 再说不行吗？ 行，您说吧。嗯，您说。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大叔摔着了吧？ 哎呦，快起来。 哎呦，摔着了吧？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没事儿，挺成功。 成功 成功。 丢人了。 没有。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那你放松的事儿。 对， 你早说呀，你哪儿老说早明白？ 把那鞋穿啊， 帮我放松呢。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别扭。汗脚。 拖鞋不行是吧？ 行。 不礼貌。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看过。你不姓崔吗？ 对呀、啊。 实说那个。 你不叫崔永元吗？ 对。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真的。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这么说的。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这样 说实话吗？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哎呀，一哭像笑似的。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他们还说 你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不说了。嗯。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嗯。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我们相约五八。 大约在冬季。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这事儿你看别说。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真不会审美。 怎么的？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还不如鞋拔子呢。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现在不行了。 嗯。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哎呀，他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问我呀。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暗送秋波呢？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们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了？秋波是啥玩意儿？ 秋波是这青年。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啥呀？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年轻秋天，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 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我跟我说， 嗯，干嘛说？ 俺俩找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对，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糟了，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挖社会主义墙角， 对，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这罪过不轻啊，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嗯，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还有家用电器啊？ 手电筒嘛。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哼，别向我们学习。 嗯，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以前， 现在， 怎么回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个居啊？ 你心眼小，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说不对，这样，这样不对， 干啥呀？ 不赔了， 别， 我不赔了。 别，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错了行吗？你 这不等、哎、 少说两 句，都录像。 哎， 这 轱辘 掐了啊，别播。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你 坐。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别生气。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这事儿闹大了。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您是对的， 给人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这我跟小崔说， 就坐那说呗。 啊，大妈说， 有一天晚上， 嗯，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别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涛声依旧了。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那我先畅想呗。 您先畅想。 我都畅想好了。 嗯，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写本书。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嗯，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嗯，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嗯，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好想法，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高级的，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我拍个黄瓜。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好，好。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就剩一句了。 一句话。 发自肺腑的。 对，发自肺腑的。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拉倒吧！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这么丢人！ 大叔，您说一句话。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您说一句话。 你说点关键的。我也剩一句了。 一句话，对。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电视。 没意思。 电玩。 没意思。 电棍。对，这不能玩。听听老何一家的趣事，让欢乐给你意思意思。 快乐合家欢，有点意思。 常听快乐合家欢，包您轻松笑开颜。咱们接着说这个小何他们家的事儿啊。东忙活西忙活，终于姑奶奶又来到了爱家小区，来到了细心照顾过她的小何他们家。可是您别忘了，欢欢这个机灵鬼啊，可比大人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小孩嘛。看着姑奶奶这一身打扮呢，欢欢又开始童言无忌了。 姑奶奶，您穿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您看看我身上的运动衣，您穿过这样的衣服吗？ 没穿过。 哎，那您可就落伍了。您用过像我手里这样的手机吗？我爷爷新给我买的。 哟，这玩意儿我还真没用过。 那您可真够落后的。 嘿，你这小不点儿，你懂什么呀？你见过穿着名牌运动衣在地里插秧种地的？ 没见过。 那你见过在地里干活的人被手机电话叫回家吃饭的？ 也没见过。 就是说嘛，我敢保证，要是咱俩一块掉山沟里，你肯定爬不上来。 没事儿，不是有您在呢吗？肯定会把我救上去的。 这么快就改拍马屁了，这个小机灵鬼啊，真会见好就收。姑奶奶这算是好的，小何家要是摊上我爱我家里头那个季春生那么一位不速之客，可就有他们受的了。这季春生上家里来啊，不但不把自己当外人，说吃就吃，说拿就拿，而且呢说起话来还挺讨人厌的。下边咱们就来听听我爱我家的片段吧。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大哥早， 没你早。要不怎么说得先飞呢？ 晚一步这虫子全让笨鸟给开了。 醒得早，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也是坚持长期睡水泥管子练出来的。早晨五点那扫街的一准儿把你吵起来，赶上运气不好吧，夜里三点让连房茶叶的抄起来也是常有的事儿。 那要是抄完以后呢，是不是就得遣返回原籍呀？ 他送一回我来一次啊，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狐狸。还是城里好，有吃有喝不用下地，弄好了呢还能挣俩花子。哎，大哥千万别客气，一起来边吃边聊。 我吃什么？我吃啊，那点渣还不够喂鸟的呢。 你面包是准备少了点，不好意思。 还少啊，这是我爹一礼拜的早点。 您刚刚听到的是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接着说小何他们家啊，那姑奶奶呀才来了两天，欢欢呢就写了一首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姑奶奶到我家，住我的屋睡我的床，每天还要把话发。看来姑奶奶没少支持欢欢沏茶倒水的。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姑奶奶进城还有什么趣闻呢？咱们稍后再听。先来听首歌，名字叫《老乡》，下半期节目咱们接着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问一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不好啊，做工忙不忙，其实我和你一样，夜夜梦故乡。 老乡见老乡， 老乡见老乡，